是八月份的尾巴，但是呢，小莫朋友还是要把这首《狮子座》送给好友，因为呢，开学以后他们两个就不在一座城市了。希望在听着《爱得更久点》的时候，还会想起高中时在一起的时光。要对悠悠说，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。 时候只是怕想你，我一个人的时候，如果下起了你把伞丢到一边，七月份的尾巴，你是狮子座；八月份的前奏，你是狮子座。相遇的时候，如果是个意外；离别的时候，意外的看不开。 马上就要开学了，又将有来自祖国各地的新生到北京上大学。那作为北京的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忘了把这档节目推荐给你的宿舍里的新朋友。那我们的播出时间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钟。这首老歌呢，是来自尤克里林的《有梦有朋友》，请以此歌送给所有喜欢听点歌节目的老朋友、新朋友们。 也将来临，心灵暗淡，时光那一盏灯最早为你点亮，当黎明时分挥手，长夜漫漫，那一颗心坚持陪你遗忘。在难免有风有雨，人生长路上，为你我会变得更坚强。 梦想在左手，朋友是右手，未来才会变得有看头。 软弱的时候我不会低头，多么幸运和你一起走。明天的天空因为有梦有朋友，翅膀才能飞得久。夜将来临，心灵暗淡，时光那

少有什么重要，也许答案的走过天涯海角，最后才知道。听得见你心在跳，最重要。 许多时候我们会发现，过去听的老歌，以前听的是旋律，后来走的是歌词。因为年龄的增长，你越发的明白那里面究竟唱了些什么。好了，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就到这里了，稍后是男左女右，祝各位今天晚上收听愉快。 我已不在